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周末啊，这个平平常常的一天对于很多人来说无所谓，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那真是与众不同的一天。 又怎么与众不同了？ 今天凌晨一点，气温也就是4摄氏度左右， 挺低的。 哎，今天呢是东楚大白菜开售的第一天 哦， 想起了很多人一听说别逗了，现在谁还买东楚大白菜？其实呢，你像北京啊，这座城市应该算是充斥着豪车、高档商场还有超市 啊， 就这样一座城市，储存大白菜或大白菜啊，或许已经成为残留在北京人心中的记忆了。不过呢，在今天凌晨一点的时候，北新桥胡同啊，这个同日升老粮店门口，4个运送白菜的小伙子正挥汗如雨的把车上的白菜搬到这个店门口。近20000斤大白菜卸成一座小山，等待着人们前来购买。 这白菜量还不小。 哎呀，店里边值夜班的是孟师傅，他说今年的大白菜啊来自顺义啊，还是本地的白菜好吃，下锅就熟，没那么多筋。晚上11点半啊，他接到送菜车的电话，来到马路边迎接大白菜。为了防止路边停车影响卸货啊，店里边早早的就拿2辆小三轮车摆这儿了。接近凌晨0点的时候，一辆满载大白菜的中型卡车开了过来， 白菜来了。 哎，大家伙就开始跟那卸货，一共是将近20000斤。 嗯， 就算5斤一颗吧，算起来也将近4000颗呢， 是不少。 哎呀，一个小伙子爬上车顶往下扔，另外2个传递，最后1个人把，你看分工明确。 是。 哎呀，孟师傅指挥着大家把白菜码成垛哈，直到凌晨2点多，这20000斤的大白菜被码成了大约有1人多高啊，1个多车位大的一座小山。你知道昨天还是一个西方的洋节， 啊， 万圣节啊，出来都是下鬼的，哎呦，个个穿着可奇葩了， 是， 啊， 就怎么血性怎么来。 嗨，他们一见这大白菜这山子，哎呦呵，没见过，哎，开始跟那拿出手机跟那拍照。 嗯， 旁边不是还有酒吧门口热热闹闹的老外也拿着手机在这大白菜垛前兴奋的跟那自拍呢。 他们是没见过这个。 哎呀，没见过这个，你回去好好回回炉学习一下是吧。孟师傅说啊，去年一共卖了将近20万斤，估计今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数。他家住在鼓楼的平房里边，每年冬天都有大白菜的陪伴，至今依然保留着这个习惯。今年计划从店里边买上100斤，人家有自己的方便，人家说了每天下班的时候带2颗，这分几次用自行车就把这大白菜拖回家去了。 反正这一颗也5斤多，够沉的。 哎呀，现在吃不了那么多了， 啊， 再说也只有在平房才有条件囤大白菜。 也是 啊，他把你楼房你搁楼道里边还碍邻居的事儿呢。 你这1人多高，吓唬人呢。 有没有车棚？有没有地库啊？在他的记忆里边，每家每户买上几百斤大白菜实在是一个平凡的景象。 每家都这样。 哎，今天早上起来7点50分，距离粮店开门还有10分钟，你别说已经有几位住在附近的居民排队等待买大白菜了。 这提前有消息。 哎呀，当售货员掀开那个扇布啊，一帮人就凑过来。售货员说啊，今年大白菜每斤3.5毛，比去年便宜了5分钱。不过要是错过了东楚大白菜销售的这2个星期， 啊， 那您就得上菜市场买那1斤1块钱的去了。 你说这算不算团购啊？ 这算提前预售啊。这个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大白菜那是看家菜，逐渐被各种冬季的新鲜菜给取代了。这种现象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也因此成为了很多国外媒体报道中国人心中的温暖记忆。 就不仅仅有白菜吃，开始有别的蔬菜取代了白菜的位置。 是。不过您要是回看哈，30年大白菜一路走来的历史还挺有意思的。 怎么？ 我们今天也给您念叨念叨啊。你比如说，除了国有蔬菜系统每年要为大白菜忙碌，其实环卫工人清理菜帮子也着实不轻松。 也是啊， 对吧？另外，你再遇见几个熊孩子、淘气的孩子，还会把大白菜那个菜垛当成山头来打仗， 这可危险！一踩一脚一滑，白菜都塌了。 没有，那菜帮子扔来扔去还挺方便的， 是吧？ 其实1989年那会儿呢，当时朝阳门南小街还没有拓宽改造哈，到了这个大白菜摆满路边的时候，你24路公交车的司机，你要是想过去，你没那么容易 啊， 你得下车主动帮忙搬开白菜，自己才能把这大公共开过去， 还得清除障碍。 哎呀，大白菜做馅儿得把水挤出去，对吧？白菜馅儿饺子 是， 可是麻烦呐，你挤白菜馅儿多麻烦呢。后来有人1990年的时候出了个主意，缝一布袋子 啊， 装上剁碎的这个大白菜 啊， 然后放你们家洗衣机里边甩干 啊。 今天你要是看这方法，那简直是哭笑不得呀。 是啊， 但是反映了当时洗衣机这个大件电器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了 啊。还有这功能啊。 哎呀，生活好了，不再依赖冬天大白菜了。1994年北京晚报就刊登了一些读者来信，说已经出现了我们家没有必要储存大白菜的说法。 哦， 到了1998年，过了4年之后，冬储大白菜销售结束之后，北京晚报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大白菜明年谁还储存呢？ 一个时代现象。 哎呀，或许在物质丰裕的今天哈，冬储大白菜已经成为人们对那个年代的一种浪漫回忆了。 是，你看人家这胡同里运大白菜还当一景观，有人结婚拍照呢。 这段曾经关联每家每户的往事啊，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隐去了，变成千千万万人和这座城市共有的一个记忆。可能王哥还没有这样的记忆，我小时候那肯定有这样的记忆了。冬天一来了，那都是冬令总动员啊，除了冬储大白菜，买煤啊，买蜂窝煤，然后把你们家那烟囱都好好重新拾掇一遍，各种各样的准备迎接冬天啊。 不成捆买大葱吗？ 大葱，大葱男孩不喜欢，都是爹妈给买，我们那时候买不了那么多。哎呀，所以你看那时候还有拿那种罐头瓶做西红柿酱，你见过吗？ 西红柿酱， 哎，那时候冬天里边除了白菜之外，就剩西红柿，还得干点什么？ 是吗？ 你也肯定没吃过， 真是不知道， 是吧？还有包括，你看我妈昨天还在做腊八蒜，提前已经开始准备着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准备过冬的故事。 哎， 尤其是过去那些老的情景，您现在 对 还有哪些记忆犹新的啊？过去买大白菜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您家有没有割完了剁完馅之后扔洗衣机里边甩干去啊？ 这今天我真是长了见识了， 是吧？第一次听说，我也是第一回听说， 是吧？ 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洗衣机，有洗衣机还是那种双缸洗衣机，你见过？ 我双缸啊，就是一边是甩干桶，一边是洗衣机，然后还得中间倒。 得拎过去， 对， 这些都是甜美的回忆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当年过冬的日子啊，尤其是迎接冬天的日子，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双十一啊，还有10天就要到了。王女士早早就开始从旅行社的网上旗舰店啊预定心仪的旅游路线，就是图便宜赶上活动嘛。 哎， 但是王女士发现很多超低价的爆款啊，她这旅游产品都不是从北京出发的。 那从哪儿出发？ 都是从天津机场出发的。 哦， 比如说啊，1000多块钱的韩国游、日本游，还有从这个到泰国呀、越南这些地方的这个旅行产品啊，都是从天津出发的，也特便宜。记者了解到啊，北京有很多旅行社的包机旅游路线都是从天津出发，主要原因啊，那就是价格便宜，而且包机的时刻比较好调整。王女士也算了一笔账啊，他们家呢住马泉营，如果坐地铁到首都机场呢，大概得花1个半小时。如果要是开车，那差不多得需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从马泉营开车去机场， 都外环嘛哈。但是如果要是打车的话呢，就不到50块钱，差不多吧。后两者的前提是说不堵车。但如果一旦是堵车啊，你这行驶时间和打车费用那就不好说了。但如果要是从马泉营坐地铁到北京南站，再从南站坐高铁到天津机场， 这路上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可是这旅行成本啊，除了时间之外，这价钱也要便宜很多呢。 嗯， 时间还有保障，而且啊，这个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铁票，人家天津机场还给报销。 嗯， 这费用一下又少了55块钱。王女士对于天津机场的钟情啊，其实是起于源于当时那个 APEC 会议期间 啊，那时候有经历， 要是北京市民呢、啊、就突然就多了 APEC 的假期嘛哈，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啊，就让他赶紧出去玩啊，这好不容易有一假期是吧，集中买机票出游，一瞬间从北京出发的机票要不然全卖光，要不然有就是全价。王女士说这也不行啊，这时间也不能浪费，这票那我就从天津飞杭州吧。 嗯， 这到天津那个机场，就是那个网站上一看啊，哎，没想到机票不仅数量充足，而且还能打折。有了这次经历，王女士以后再选机票的时候啊，她就看看，如果要是从北京出发的机票这价格不是特满意，她就会看一看天津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价位。 嗯， 甚至有的时候天津不行，我走石家庄我出发行不行？ 哎，这一下绕太远了哈。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两天我也看一些新闻，比如说人家天津机场的候机楼已经开始往北京方向建了，据说在北京南站以后就直接就可以跟那儿办登机手续， 是吗？ 啊，以后可能还会发展成为行李在那儿就直接可以托运了，都不用去天津，然后你跟北京南站都办好了之后，你坐这个叫什么动车呀，还是叫什么高铁 啊， 你就轻身的一人拿着车票到那儿直接进机场 啊，这一体化一体化、啊、还真的就是几个城市像一个城市一样了， 协同发展嘛，算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也算是一种方式啊，关键得看哪时候哪儿便宜、 哎、这还得亏您会算、 啊、什么时候都是算钱，这是最最最精准的一种方式， 过日子就是得精打细算、 啊、 这钱啊都是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哎，以后也算是一种选择吧。 嗯， 所以您要是以后出去实在买不着打折机票，您不妨动动心眼儿，看看天津呐、啊、石家庄啊这些地方能不能有便宜的， 是 要是便宜挺多的也可以值当的下手哈。 没错，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啊，过去尤其是前几年到了冬天家里边都怎么准备过冬哈、 嗯、 这有什么样冬储大白菜的经历没有，或者买过蜂窝煤没有、 嗯、 啊，或者冬天的时候准备一些吃的，像我们今天说那个西红柿酱、 嗯、 您家里边曾经做过没有，又是一个暴露年纪和充满回忆的话题， 是 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着和您一起来进行交流。刚才不是说冬天嘛，冬天有很多的准备，其实冬天还有一项提醒，就是这个风干物燥，大家一定得注意防火 啊、哦！ 防火防煤气中毒，每年都会常说。 没错， 这两天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内16个居民小区，其中12个小区的这个消防通道啊，被私家车占用，或者呢是楼道内堆满杂物，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这都是安全隐患。 对啊，16个小区，其中有12个这有问题。10月27号中午呢，在西城区广安门卫大街。荣丰2008小区西侧双方向的这个消防通道啊，被铁栅栏给隔开了，出口一侧的这个通道呢，被2辆小轿车堵得严严实实的。虽然说每隔10米左右就能够看到一张消防通道请勿停车的警示牌， 嗯， 但是依然有很多私家车停在这儿啊。小区内经营餐馆的侯先生跟记者说：“哎呦，经常有车停在消防通道那个地方， 是吧？” 记者呢，10月27号晚上呢，又来到了西城区牛街西里一区。小区内的道路两侧已经停满了车辆，只能容一辆车，你慢慢往前蹭，你大型消防车根本进不来。在小区南侧的消防通道出口路侧，连成片的汽车已经把这出口给淹没了， 太多了。 其实今年的8月31号啊，这荣丰2008小区呢，一栋高楼就曾经因为一台老旧电视机爆炸引发火灾。 嗯， 火灾发生之后呢，有居民就反映，事发的时候人们曾经寻找灭火器，但是在楼道里边根本就不是没有灭火器，要不然有就是坏的， 那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哎、基本上就在那儿配着、哎、啊。记者探访当中也是随机进入这个小区的几栋居民楼，也随机能进去，看来安防也不怎么样。 嗯， 发现大部分居民呢在一层设有消防器材箱，但是呢在紧急出口的楼梯间堆放杂物和废弃家具，这些现象呢也是存在的。今年4月21号，在朝阳区大红砖南里2号楼14层一个居民家中发生火灾，被困在楼里边80多岁的老人当时是不治身亡。那么记者来到曾经一度着火这个居民楼，楼梯内呢放有包括废弃家具、柜子、拖布、自行车、椅子在内的许多杂物。 出过事之后，这楼道还这样。 哎呀，正常身材的居民，你要是想通过爬楼梯的方式啊到楼下，你只能侧着身子。 此外呢，在14层的那个走廊里边还放着装修材料，废弃的木门，你瞧瞧。记者从14楼楼内进入之后呢，往下走啊，多层住户都在楼道里边堆放了各种杂物。步行到一层的时候，有一辆自行车阻挡了楼梯间的门，记者稍微挪动那辆自行车之后，这才勉强离开。 那四月份那场惨剧没有给大家提出足够的警醒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呀，其实呢，这个应急通道那涉及人员疏散的问题，居民应该了解自己居住的场所的疏散线路，尽量呢不要在楼道、消防通道那些堆放杂物，而且呢发现有人堆放杂物的时候，应该及时清理，确保这些通道那是救命通道， 是 畅通。然后呢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能使啊。所以有的时候好像还是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这些都是生命换来的代价，血的代价，怎么还会有些人哎呀这个不以为然。 所以说呀，千万别让这种惨剧一次又一次发生，还不能足以引起大家的这样的警醒啊。不过说实话，我倒觉得大家伙包括居委会也好，包括业主也好，是不是应该定期开展这种自查自检啊。 嗯， 咱一个人说不好意思，咱几个人说，你看谁还好意思往楼道房扫得慌吧。 所以有时候大爷大妈你不光得这个啊平安北京是吧，你居委会也组织一下，你物业管不了，居委会让大爷大妈出来然后劝劝那些邻居，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二马说了，洗衣机不但能甩干白菜馅儿，照这说法还能甩干荞麦皮呢、哎、没听说过，这是报纸上当年白纸黑字写的，有人提建议了。 那个甩荞麦皮干嘛呀？ 枕头啊。 那荞麦皮是湿的潮的吗？ 这是洗呀、啊，洗枕头、 哦、 啊。你时不时的你得把荞麦皮洗洗、 哦、 晾干甩干使。 我懂了我懂了 啊，你都使鹅毛的枕头。 不是，小的时候使过荞麦皮，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谁给我惯的坏毛病、 啊、 我一躺下我就听那荞麦皮刷啦刷啦刷啦的声音 啊 吵得我睡不着。 我们有同事有朋友车里边永远备一个荞麦皮的枕头 啊 说万一开会要是住那儿真不行，那宾馆的枕头都使不了， 这认枕头 必须使荞麦皮的枕头啊。 这霍俊芳啊，霍俊芳他说、 嗯、 我还卖过大白菜呢啊，那是76年学商劳动啊，参与东柱白菜的售卖，亲身体会了售货员的辛苦。 嗯，您码过大白菜没有？就是扔 体力活吧， 你想5斤多嘛，你得扔上去， 像我这样姑娘可干不了吧。 你什么都能干，现在有什么不能干呢？哎呀，这个别老觉得自己是女的这什么都不能干啊。一串字母说，哎呦，一上来就说冬储大白菜 啊 哎呀，估计说的是过冬的事儿。小时候住在农村，白菜收回来啊，在院里边一堆，然后一堆土再埋起来， 埋起来 啊，吃的时候现拔。 嗯， 我们那时候 假装再给种上是吧。 有的时候那时候还真有挖这个，说是地窖啊，其实没那么深，也就半米多深的一沟 啊 把白菜里边一搁，然后一扇，然后一盖布啊，这样的话直接呢能储的时间更长一些、 哦、还防冻哈。 哎呀，人家说了，说我们胡萝卜都是直接从地里边、 嗯、 啊吃的时候直接刨去，很新鲜。 是， 哎呀，为了储存番茄酱，你看人家还说的是番茄酱，我们那时候都没有这词儿，我们都说西红柿 啊。 冬天夏天就开始收集瓶子，哎，还有就是把黄瓜呀、豇豆都腌上，留着冬天吃。 哦、 啊，冬天能吃的东西挺多的， 是吧？ 啊， 西红柿酱，那西红柿是生的还是熟的呀？怎么做法我都没见过。 你都没见过 啊？ 可好看了，一瓶红红的，全是红的。你得把那商标撕下来，那时候的商标也好撕。 是要把西红柿蒸熟、 啊、 捅碎呀、啊，还是切成块、切成片啊？放盐糖还是腌？ 我那时候也小，看那样子应该是生的，不会是熟的、 哦、 啊。如果谁做过的话，不妨也跟王哥介绍一下。 什么口味的？ 酸甜了吧，得看西红柿的长得怎么样。你要是感觉绿西红柿搁里边 会吃中毒的， 想甜都没戏。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啊过冬的故事，您可以跟我们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交流。 现在啊，您要是打开手机微信，看看那微信朋友圈里啊各种拉票活动，哎呦，那真是让大家觉得有点烦、 嗯、 像什么萌娃评选、拉票集赞、 啊、 帮忙砍价、零元购机。随着微信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啊，也有越来越多的不法之徒把目标瞄准了微信用户。 嗯， 什么国外代购啊，什么爱心信息呀、啊，什么虚假客服啊，都有可能隐藏着骗局，甚至您抢个红包都有可能造成财产损失。根据媒体报道啊，说这个90后的女孩小翁参加了某数码科技公司发出的那个什么手机微信砍价活动，就是说那个大量转发啊，就大家伙一起努努力，最后就能用4000多块钱，就是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一款最新款的那苹果手机。 嗯， 尝到甜头的小翁啊，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砍价成功之后，帮大家垫付了18部手机的钱，基本上也算是一种团购的性质吧，就是人越多这价钱越低啊。他提前先把钱给垫好了，结果没想到啊，到时候一部手机都没收着，而自己啊准备嫁妆的将近8万块钱全都打了水漂。 哦， 根据了解啊，跟小翁有同样遭遇的还有200多人呢。这种微信砍价是一种什么样的营销方式，而骗局又是怎么设下的呢？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律师团律师胡刚就认为啊，微信呢是通过网络的方式让很多人来参与，让你感觉到很简单，填个个人信息或者少少的垫一点钱，要不然就叫亲朋好友一起来做点什么事儿，摁几下就能获得很大的收益。当然这种行为啊，也不排除一些商家在特定时段对于某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短时促销行为，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被相关的诈骗分子所利用。所以啊，在网上遇到这种行为要一定要慎重的参与，尤其是不能轻易的泄露个人身份信息还有个人的财务信息。对于这种所谓的小便宜啊，适当远离可能就会比较保守比较稳妥，但是啊，这一种可靠的方式就大家伙还是看看就得，别参与。微信朋友圈啊，其实经常还会有那些爱心信息啊，就 对对对对，让你说谁生病了需要怎么着什么 什么什么献血什么什么找专家哈、啊啊、 对对 对 什么贫困求捐款帮忙找孩子，这些所谓传递正能量传递爱心的文章，看似正能量的内容也有可能是暗藏诈骗电话的。而且包括那像逢年过节呀，这亲朋好友的群里啊，特别流行发红包，这发红包也有可能会成为诈骗手段。记者也了解到啊，常见的微信红包诈骗手段主要有2种，一种呢是微信的 AA 红包诈骗，不法分子啊利用文字游戏把 AA 付款伪装成 AA 红包，利用部分手机用户对于微信的 AA 收款的功能的不熟悉，诱导的转账，就是你以为你点这个是收钱啊，结果你不知道你点进去之后是发钱。 你看看 第二种呢，就是把这个红包大盗手机木马伪装成微信红包，你一点开这手机用户的银行啊卡号啊信息啊身份证就全暴露了，而且它设计的页面啊看起来跟微信的红包特别相似，点进界面之后会提示你输一个密码，输入之后呢它还有一个这个麻痹信息啊，还告诉你恭喜您成功领取了红包多少块钱啊，不知道的这真以为自己是领到带钱的红包了呢。 其实啊 您不知不觉当中，您一查手机余额，您银行卡内的余额就已经有可能被人盗走了。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啊，一些新鲜的一些事物呢您得留神，有可能看着都是哎呦挺好玩的，我也玩会儿吧，但是有可能一玩这钱就没了。 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尤其是对于一些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您一定看好了自己的手机，因为有些新玩意儿呢可能还不太熟，多让家里边的年轻人帮帮您哈。 而且说实话 啊， 年轻人也被骗，您小峰90后、 啊、 您还 是 哎。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过冬过去的一些事情啊，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过冬啊，就是准备过冬的时候您都有什么样的准备，尤其是早年间您有什么样的准备。今天不是冬储大白菜的第一天嘛，和您一起来聊聊有关这方面的话题。 是 妖狼说买煤球啊，囤白菜腌咸菜，下雪了还能堆雪人。哎呦，现在的孩子呀，冬天就往家里边一待，玩电脑玩手机。 不过说实话，现在在北京这样能堆起雪人的大雪也不常见了。 哎，别说去年还有呢，今年盼望着它能下几场大雪啊，当然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之下啊。 对。 另外，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那个炉子哈，除了烤馒头片，还能烤棉窝。 棉窝。 就是棉鞋， 那我也烤过鞋垫、 是吧？这个除了能烤馒头片上抹那个 大味儿不？ 大酱，哎呀，很好吃的吗？说你以前有没有吃过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接下来我来说说我们国家著名的建筑学家朱启前先生吧。这个上世纪30年代，人家买了东城区赵塘子胡同的一个3号院，并且呢自己主持了 修建这个院落。 嗯， 现在呢，这已经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了。但是呢，多年的私搭乱建、房屋出租，让这个老的院落呀，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貌了。 怎么了？ 严格算来啊，这个朱先生在这个宅院当中也是度过了有十多年的时光。后来不是这院子又一直被占，你看日寇占领北平之后，这院子就被占用了，直到抗战结束之后才发还。由于朱启贤在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的这个地位吧，反正他也是下了心思来进行了一些精心营造。 嗯， 这个院子呢和传统的四合院呢又有点区别。 哦， 院子据记载说是分为东西两部分，被一个连廊给分开，连廊上边布满了彩绘，相当的精美。 人家独具匠心呢。 如今你要进了这个院子之后呢，这个连廊还在啊，只是两边堆满了杂物。院里边的老邻居说呀，说这个院子在解放前呢，这个解放之后啊，用作了一个幼儿园。上世纪60年代呢，改造成了普通民居。早年间呢，一进门就应该是影壁，对吧？ 对。 然后从旁边的二楼门绕过去，这才是连廊的。后来呢，居民觉得这太麻烦了，把那影壁凿动 啊， 让连廊直接对着门。 那要影壁干嘛呀？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传统美感，这一下就没了， 没文化。 院子里边啊，两层楼高的老房的这个屋脊和平顶的这个四大乱建的房屋，那是起伏交错，已经无法看不出来当年的格局了。据按照记载呢，这是文字上的记载啊，说这个连廊两侧应该是四个小院落，如今已经很难辨认了。房屋之间都只剩下1米多宽的小马路啊，小路。连廊东侧还立着一栋2层小楼，居民说这栋小楼啊是2009年盖成的，当时还有媒体报道这儿私盖小楼小房一事呢，但是没有被查呀。 哎呦， 院子门口还堆着10多袋水泥啊，这几天又有人要开工盖2层小楼了。一位居民说这个院子呢，作为这个曾经外交部的宿舍啊，居住过不少外交部的这个工作人员，但是目前呢，超出一半的这个房屋啊都被出租了。如果把后建的房子都拆了，应该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 嗯 啊，因为加盖小房的时候，主体的房屋基本上都没怎么动， 还好没怎么动。 但是有文保爱好者就呼吁说你这个故居啊，朱启贤先生的故居应该腾退，修缮之后妥善保管。不过居民们说目前还没有任何腾退的消息，所以就在这儿就想说哈，这挺好的，这按说是保护单位哈，不光是立个牌子，还真得有人管。 对， 对， 其实这东西它的价值来说啊，我觉得更多的像一种艺术品，而且有这种历史文化的承载。 哎呀， 这真的就东盖一个西盖一个，盖的面目全非，甚至把影壁都凿一窟窿，这事儿说实话确实说出来让人笑话。 对，赶紧能不能有关部门下力气把这些地方好好整治一下。 今年8月份以来啊，大兴区发生了3起夜间单身女性遭到抢劫的案件。 嗯， 事主报案说啊，这个抢劫男子年龄呢20岁左右，身高啊1米75，看起来像个学生。这名男子尾随单身女性，持短棍，采取暴力啊、恐吓等方式抢夺财物。 哎呦， 大兴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啊，通过调取监控和走访，发现一名身着校服、案发后曾经在案发地附近某银行的 ATM 机取款的年轻男子啊，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调查，这名男子啊是丰台某职业学校的学生小龙，今年才17岁。 哎呦，这么年轻啊， 还没成年呢。10月28号啊，大兴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就带着小龙来到了丰台区某小区起赃。侦查员看到，在楼道的拐角处啊，一块大约5平方米的空地上铺着一些硬纸壳，上面呢放着小龙捡过来的破旧被褥和床单，旁边呢还有很多空饮料瓶和八宝粥的罐。小龙说啊，这儿就是他平常的藏身地点。小龙随后呢，将侦查员带到楼内的一个柜子旁边，从柜子底下拿出来他藏匿的一个双肩包。民警在包内起获平板电脑和30多张银行卡，涉案金额数千元。小龙也供述说啊，每次抢劫回来呀，他就把赃物放进双肩包，藏在柜子底下，然后在楼道拐角的纸壳上睡觉。侦查员也注意到啊，这个楼道呢是没有任何供暖设备的。 不是他没有家长管吗？ 有。小龙的舅舅就介绍说啊，小龙的母亲呢去年回家盖房子之后一直就没回来。 嗨， 以前啊孩子母亲都在北京上班，供小龙和他妹妹上学。 嗯， 平常啊以为他在学校学习呢，没想到竟然会去抢劫。面对民警的教育，小龙的舅舅也坦言啊，平常呢是对小龙关心不足，没有负起应该负的监管责任。小龙自己也供述说啊，1年前父母回老家盖房子，把他托付给在北京的舅舅和姑姑看管。 因为总向亲戚张口要钱，他感觉不自在，再加上和部分同学啊有矛盾没法排解，所以啊小龙常常感觉闷闷不乐，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小龙说，因为没法体会到家庭温暖，他决定独立，他不打算再向亲戚要钱，要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啊，小龙瞒着家人和老师，将家长给他的住宿费扣下。周一到周五每天放学之后呢，小龙既不回亲戚家，也不在学校住宿，而是蜗居在学校附近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没有取暖设备的楼道里，只有周末才回到姑姑家住。可是很快身上这些钱就花完了，小龙就想到了要拦路抢劫。有一次啊，他在偏僻的小路上看到一名单身女性坐在路边，他头脑一热就抢走了她的财物。小龙说自己抢劫的时候会随身带一个短棍啊，如果事主反抗就加以威胁。目前小龙因为涉嫌抢劫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小龙的做法是涉嫌犯罪哈，这个固然不对哈，但是通过我们这个讲述呢，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生活当中的环境啊。 对， 爹妈这一下说回家盖房，一年不再管的监护人呢是舅舅和姑姑哈，也没有尽到一些监护的职责。我觉得孩子可能更多的上心里边的一些困惑，包括他成长当中遇见的一些烦恼，都没有倾诉的对象， 对， 是吧？ 这件事情当中，父母和家长确实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对吧？冷的不光是身体，还更多的可能是心灵。还好孩子还小，现在做错事儿了，也希望家长能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做的到底如何，在孩子今后的成长当中给更多的温暖，相信也能够让孩子走向正轨。快速说一件事吧，昨天晚上11:30，在南四环公益西桥附近，有一辆拉了300多个冰箱以及洗衣机的货车，因为超高卡桥之后，上百件的冰箱、洗衣机，哗啦哗啦哗啦全掉地上。 哎呦！ 哎呀，压货人无奈地说，本来是该走5环的，没想到跑4环上来了， 走错路了。 据货主介绍说呢，这车货物呢是从广东大老远运来的，目的地呢是北京的一家商场的库房，一共有300多个冰箱，还有洗衣机。哎呀，我们走走停停，已经用去了1:30。这晚上11:30的时候，在这个南四环这个公益西桥附近的时候，因为后边的货物受到了颠簸后翘，这才虽然车过去了，这货物才被拐桥底下去了。 哦， 我们对路线也不太熟，本来想走5环类的，没想到就跑到4环，这不是就出事了吗？据这个身材微胖的一位男子说呢，他是负责压货的哈，这些货物还好有保险，出了事之后呢，保险公司应该能赔啊，应该，反正这些东西一件也不能卖了，只能返回原厂再商议解决方案了。 是呗。 这运货的男子就开始联系救援车辆，赶紧把这东西运走呗。 你说从广东过来好几千里都没事，马上到北京进城了，你出了这事儿。 是，所以就这个运货啊，还得路熟，尤其呢，北京的路的限高也不太一样。你说这300多个冰箱、洗衣机，你过去的洗衣机你能甩一大白菜馅儿，你现在洗衣机都贵了去了，是吧？ 是吧？而且这冰箱，您别说是从那高处摔下来，冰箱倒置搬家的时候都不行。 是， 哎，估计是要报废了。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像愚人老宋啊、姗姗来迟啊，都给我们讲了讲这个西红柿怎么做。 红艳也讲了哈， 是吧？这个做西红柿酱是用葡萄糖输液瓶，我们都是用这罐头瓶， 差不多吧。 把西红柿切成条，然后敞口上蒸锅，开锅之后迅速盖上盖，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啊。大家都是还有那种橡胶的软管子 啊， 就是那种反正都用过 瓶盖啊。不过这东西是先装到罐头瓶，连着罐一起蒸是吧？ 应该是吧。 哦， 你下回回家试试。 回家不行，这我得先尝尝才知道这东西怎么做。 反正像货一串字母也说了说，这个西红柿装瓶子里之后上蒸锅蒸，蒸完了之后找阴凉地方一会儿就凉了。 看来大家伙做法都是一样的哈。 然后于老宋还说了，我50了，白菜、白薯、大葱、蜂窝煤、烟囱通通都经历过。这些都是我们甜美的回忆是吧？ 是，人家这个红艳还说呢，还要挖白菜叫萝卜窖啊，得先把白菜晒晒才能入窖，萝卜还得去缨子放窖里用土埋上，随时吃随时挖不坑。 是，我们今天说了很多这个过去的一些老事儿哈，但是防火防煤气中毒那是老生常谈， 没错，尤其是入冬了更要引起大家的警惕。 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小中间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身边小事也藏着。